世上人间，望 往事里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。 会让你沉醉，亲爱的。

情歌忘掉，怕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